等一下跟着一起唱，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幸运带到2017年，希望大家2017年的每一天都有美好的事情发生，小幸运。看到你们手中的亮光，好不好？ 见雨滴落在心底，和恋人放下课中自己，可是没有听见你忍着我姓名，想你的时候还不停，离别还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你是生命的事情，也许当时瞒着我 谢谢，新年快乐。